花699元吃上3-4个月的野生海参，划到每个月呢才200多块钱。 嗯， 200多块钱一个月的停车费都不够，一个月订奶的钱也不够。 嗯， 但是今天的200多却可以吃上整整一个月的野生海参，口感鲜美，肉质厚嫩，全家老少都爱吃。最后一分钟了，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花699元订购到1999元的鲜芋仙野生进口一级品海参的优惠。今天明天是最后2天了，加油拨打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威名知世入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好嘛，魏延这边连那掠镇官呢带所有的军校都差点乐了。怎么回事啊？看对面出来的这员大将，别的不可笑，这位胯下骑的不是马，什么呀，是一头牛。哎呦，简直的，这要不是在两军阵前呢，西蜀军就得乐趴下一半啊。怎么呢，太可乐了，这牛这玩意儿能打仗吗？牛经地行啊，拉车行。哼，这点不是吗？有些西蜀军校可外了行了。怎么呢？他们不知道，这位将军骑的这头牛啊，可与众不同。先听听他这坐骑的名字吧，叫板绝青。不是神话传说太上老君骑那牛叫板绝青吗？也不知道怎么到他这儿了，反正是同名啊。这牛是经过训练的呀。只见这员将一催这牛啊，稳稳当当，这可真够稳当，就到了战场了。大伙儿啊瞅了瞅这位大将魏延，随后就嘀咕上了。嘀咕什么？我说，哎啊，今儿咱们可有牛肉吃了。魏延将军过去要把这位给逮着的话，咱们就抢他这牛。丞相有令说不许伤害呀、啊、男人大将，但是他老人家可没说不许宰牛。对，魏延这么一听，嘿，嘀咕什么？你们啊，别说话了，听对面那招手叫呢。叫谁呀、啊，叫你们西蜀将哪个敢阵前来搭话呀？魏延将军一想，即使如此，就别请我们丞相了。啊，哦，这位骑着牛过来，我们丞相待会儿坐着那四轮小车来，正好弄这头牛套上得了，改成牛车了。我呀，我过去问问他去吧。他一催坐马，哗就过来。魏延来到阵前，横大刀举目这么一看。嘿，魏延从心里喜欢对面这员将了。为什么呢？这位穿的真漂亮，从头上到脚下呀，你也看不见盔甲。他是用一块绸子包着这头，在这左鬓边高插着一只雕翎，就那大雕啊，那雕翎。这么说得了，从头到脚是五光十色，青黄赤薄褐黑红紫绿蓝，是带色儿的，全改了到这位身上来了。 脚下既没穿袜子也没穿靴子，光着两只脚。哟，魏延一瞧，这牛可真够牛的，怎么感情还有鞍子有凳呢，多新鲜呢。魏延可没敢小瞧啊，魏延将军常读兵书战策，他是一个很有知识的上将，哪能随随便便就小看人家。如果说你看着奇怪，只能说你不明白而已。魏延一看这元将手里的兵器呀，他暗暗一愣，怎么这兵器啊，这么大的魏延魏文长只见过一次。一瞧人家手里这两口刀，比这大刀短，比单刀长，二把刀。什么叫二把刀？二号刀。那刀背上竟是锯齿，在那刀督上还一个大月牙子。这什么刀啊？这不叫刀，这叫镰，在兵器里叫锯齿飞镰。这兵器可厉害。他再这么一看，哟，就见在这一员将这大带的右肋下呀，叮啷当啷的那儿耷拉着这么一只大爪，也不知道是鹰爪还是雕爪。好的个儿，这玩意儿刷啦一下要把那爪张开呀，比那小蒲扇都得大点儿。哦，魏延明白了，这是暗器，这暗器的名字叫抓。魏延心说，我得留点神，怎么我可别让你把我抓住。来将何名？你得通名。对面这位一通名姓，魏延没听明白什么原因。这位讲的是方言土话，他的名字叫金魂三杰，是南王孟获手下第一流的大将。金魂三杰明白了，哦，刚才我讲的土话方言他听不懂，看来我得讲两句官话。你是何人？哎呦，魏延心说，行啊，哦，口语蛮清晰呀。我乃汉将军魏延魏文长。魏延通完了名姓一招手，什么意思？这是经常用语啊，只要通说名姓之后就要说你撒马过来。魏延招手刚要说这句话，你撒，哎呀，魏文长心说，我别说了，怎么这太别扭，哪有让人撒牛过来的啊，干脆打吧。这举大刀就劈，这位八两脚这么一踹绷凳绳，那牛闷的这么一声，把头一低，那个脚一伸，呀的就过来了。魏延没怎么地，魏延快这马受不了了，这马跟马倒经常打，什么样的骏马什么样的烈马都可以，他没见过牛啊。魏延这马觉得新鲜呢，心说这什么玩意儿，这个就问我出来了吗？他赶忙往旁边这么一跳，魏延一想，要坏，我可得把这坐骑给管住了，不然的话回头就把我掀下去了。咦，他打打打打打打，他刚把战马勒住，人家举那飞镰就奔他来了。魏延把牙这么一咬，横刀往上就锋，和牛马交锋打到了一处。哎呦，简直把西蜀军都给看愣了，特别那勒战鼓的那个举着那鼓槌在那儿愣着，怎么他不知道这玩意儿该敲不该敲，这玩意儿要敲起来这能行吗？这个怎么要把那牛给敲毛了敲精了怎么办呢？回头呼的一下他跑咱这儿，逮谁顶谁，这受不了，哪有大事，你敲吧。呵，二将杀到一处了，魏延也要乐了，怎么回事？他打了大半辈子仗，不管在哪次战争之中，二马盘桓那多提神呢，战马四蹄扎开，鬃尾乱炸，马走鸾铃，哗啦啦啦，这一跑起来多好。现在不行，怎么呢？魏延光听自己胯下战马这四个蹄子踏踏踏在这山坡上跑，对面听不见动静， 因为什么呢？这牛它跑起来它没什么动静，四个蹄子分八瓣儿，嘿，它挺稳当。哎呦，等一打起来之后，魏延才知道这牛啊不是一般的牛，它绝不是那京地拉车的牛啊。怎么呢？你看，不管是进是退，左风右闪，哎呦好灵敏呐、啊，比他这战马可灵敏多了。现在魏延胯下的马也有点习惯了，马一瞧，嘿，对面这哥们儿行啊，怎么呢？他倒挺稳当，我就慢慢跟他打吧。开始马倒挺害怕，后来啊也就顺过这拐来了。呵，两个人大战了有四五十回合呀。魏延打着打着这么一想，不行啊，怎么丞相有令，我也不能伤他，我干脆给他来个拖刀计解，这牛背上把他掀下来得了。对，想在这魏延扒一踹绷凳绳，赶快搏战马往下就拜。他刚拜出这么两件地来，就听啊自己阵头上那个掠阵官在喊：魏延将军多加小心啊。魏延心说，出什么事了？怎么他再快，难道说这元将的这牛能赶上我的马吗？魏延回头这么一看，哟呵，吓了一跳，怎么这牛已经追上来了，感情这么快啊，几乎追了个首尾相连。那还不算呢，只见金环三杰趴一抬腿，先把巨齿飞镰刀挂起来了，然后他伸手就把那抓低了他手里了。魏延这才明白为什么掠阵官在喊叫提醒自己，您要小心，后要抓您。就在这一瞬间呢、啊、那像打闪似的那么快，呼，那抓就扔过来了，啪，正好抓在魏延这头盔上。魏延想，不好，啪，他回头使了一个回头望月，来打刀子一横，砰，把那飞抓的绳啊给砍断了。啊，金环三杰火了，怎么的？你这叫什么本事啊？啊，我已经把你打败了，眼看这一抓就把你抓下马来了，你怎么断我的绳子呀？你瞧，那怎么就不行呢？两军作战，随机应变呢。魏延把这抓绳砍断了，他一拨马还想跟金环三杰再打一阵。这时候镇上鸣金了，魏延就明白了，怎么呢？掠阵官唯恐自己有伤，赶快呀、啊、一鸣金就收兵了。哎，金环三杰很不痛快，怎么你去这仗打的，我本来都赢了，让他把绳子给我砍断了，我他这还不服不忿呢。魏延领着人马回来了，一进辕门呐、啊，两边的军卒都差点笑了。怎么呢？魏延将军这盔上是什么呀？有人用手一指，魏延明白了，哦，对，我这脑袋上还有一抓呢，把它摘下来，提了这抓脑袋，进大帐见丞相。我这仗没打胜啊。诸葛丞相一看笑了，文长，你这仗打得很好啊，好像一块问路石一样。现在咱们呢已经全明白了，今天呢就不跟他打了，咱们就等着他今天晚上来偷营劫寨。说着，诸葛丞相派赵云、魏延、王平，你们三个人分头带三路人马，必须如此这般。如果今天晚上他要分三路来，咱们就三路擒他，要是一路来就一路捉他。散帐休息去吧。散帐了，有些人将信将疑，丞相算得这么准，哎呦，简直都估计得到家了，准知道今天晚上南王必来劫营。不一定吧，不管一定不一定，也得准备着。他们这怎么安排就甭说了，再说那个金环三杰，不管怎么着吧，反正自己这抓是落在魏延的头盔上了，他就算取胜了呗。好，他把手中的巨齿飞镰这么一挥， 什么意思？吹吹打打，长德胜鼓回营，来见南王孟获。孟获很高兴，当时在大帐之中设摆酒宴，给这位金环三杰贺功。这一贺功啊，旁边有两位有点不高兴了。这两位怎么回事啊？那意思好像就你金环三杰能取胜，你取什么胜了？你打的时候我们看见了，你给了人家悍将一抓不是吗？人家把你那抓绳子给你砍断了，根本你就没胜。这两个人想的那会儿互相递了个眼色，啪，把那酒斗这么一推，不喝了。他们两个人一块儿到孟获跟前请令，今天晚上三更时分，我要去偷营劫帐，把诸葛亮生擒活捉，来见大帅，你看怎么样？孟获点点头啊。孟获很高兴，为什么呢？我给金环三杰这一贺功，就有意激一激这二将，他们还真挂了火了。这都是自己手下的勇冠将军呢、啊。谁呀？一个是董图纳，一个叫阿慧南呢。孟获给了他们两支令箭，让他们分东西两路各带3000人马，今天晚上接应。金环三杰一听啊，大帅，那你就再给我一支令吧，我由正面往里杀，三路进军，一战可擒诸葛亮。嗯，言之有理，本帅给你们总督后卫，你们放心打去吧，我做你们的总接营。呵，这三员大将这高兴，好嘞，全都把令箭领下来了，吃饱喝足之后就休息了，养精蓄锐。天到三鼓，他们把人马就带出来，金环三杰从正面往里杀呀。他这倒好，他好在什么地方？他这偷营劫寨不像别人，别人来偷营得把那马蹄子拿那棉花包上，怕有动静，他骑的这板绝青啊，没事儿，直接往里溜达。他带着人杀到辕门这儿来呀、啊，没见什么动静，只见辕门虚掩旌旗，这辕门呐、啊，根本就没关，也没人管，随便往里进。啊，金环三杰心想，这就是西蜀丞相诸葛亮用兵啊！哎呦，平常素日啊，我们在南中这一带，光听人家说了。说诸葛亮可了不得呀，自从刘备三顾茅庐把他请出来之后，火烧新野，火烧博望，火烧赤壁，三把大火烧的那个北魏曹操心惊胆战呢、啊。谁不知道诸葛亮在南屏山借过东风，把他传说的都像神人一样，他用兵也不怎么样，连这门都没人看着。哎呦，他就往里溜达，一直溜达到中军帐，啪，他用手中的飞镰把帐帘挑起来，往里这么一看，中军帐里一人没有。哎呀，金环三杰一想，不好，怎么了？哪能说从辕门到大帐没人啊？不对吧，我上当了。他把手里兵器这么一举一晃，那意思告诉他的孔雀兵往回撤。他想的倒不错，你已经深入人家的重围了，都到了人家中军帐，你还想撤呀？只听嗷嗷嗷一声炮响，哗，呵，也不知道从哪儿哦，出来这么多的火把，照的就像白天一样。突然就在金环三杰面前出现了一员大将，银盔银甲，胯下粉定伯龙驹，手中一条亮银枪。啊！金环三杰一愣，他龙眼神一看，这位后边那大道旗。金环三杰有点紧张，怎么呢？只见那大道旗红月光上一个斗大的赵字，坏了，这大概是赵子龙。就在他稍一愣神的时候，子龙往前一催马，扑隆， 鸣枪就刺，一个蛟龙出水。赵云将军打仗是麻利干净利落脆，没那么些废话，我管你骑什么牛呢，你骑骆驼我也不管，该刺就刺，这枪分心就刺了。金环三杰用手里那锯齿飞镰，那刀背上那锯齿啊，咔一咬赵云这枪，他想给咬住，那哪咬得住啊。只见子龙将军在安桥上这么一挺身，大喝一声，咔一枪就把这金环三杰从安桥上给挑下来了，挑死了没有？要不是丞相下令，子龙今儿可不是一枪就把他结果了吗？这算是把他扒了下来了。捆绑手过去就把这金环三杰给五花大绑绑起来了，推着他来到大帐，进帐口一瞧，哟，金环三杰乐了，怎么看那董图纳和阿慧南呢，这二位全在这儿绑着呢。哦， 这倒好，哥仨甭定约会儿，就这儿见了。哎呦，金环三杰把头低下了，怎么这还有什么脸回去见孟获呀？话又说回来了，人家不让你回去了。三个人站这儿不吭气儿，还有什么可说的，现在就等着了，等诸葛丞相传令来呀，把他们推出辕门，人头砍下，就是这结果了。哎，站了会儿啊，这大帐里边静悄悄的，没什么动静。嗯，既没听见擂战鼓，也没人向他们吹胡子瞪眼的嚷嚷，这是怎么回事啊？仨人慢慢抬起头来，这么一看，借着灯光看得十分清楚，只看帅案后边坐着的诸葛丞相手捻胡须，正在那儿笑呵呵的看着这仨人呢。哎呦，你还别说，这压力更大，如果要是啪嚓一下诸葛丞相把虎胆这么一拍，双肩一瞪啊，把他们申斥一顿，甚至一大骂一番，这几个小子倒是挺痛快，现在这么一来不是吗，有一种无形的压力，这怎么回事啊？只见诸葛丞相轻轻的这么一抬手，哦，金环三杰明白了，这就要把我们推出去了。过来两员大将劈了扑隆走到他们跟前，把绑绳都给松开了。好，仨人愣了，只听丞相吩咐来呀，看座位伺候，搬过好几把椅子来让他们坐下。哎呦，金环三杰愣了，啊，丞相，我等乃是罪将啊，他们也知道不应该谋反，丞相既然把我们捉住了，不推出去问斩，反倒此作，这我们怎么敢做呢？哎，有做便做，不必客套，坐下好讲话。随后又听丞相吩咐来酒宴摆下，哟呵，还招待招待。你瞧，金环三杰看了看那俩，心说怎么办呢，这酒咱们喝不喝，这菜吃不吃啊？那二位啊，就那董图纳和阿慧南，让诸葛亮给感动的眼圈直发红，这俩人也不看这金环三杰，那酒满上了，他端起来滋溜一下下去了。金环三杰一瞧，哦，喝呀，喝就喝吧，这几位在这喝上了。哎，你还别说，诸葛丞相跟他们唠了会了家常。这时候就听这大帐外边啊，一阵纷乱，不知道怎么回事。诸葛丞相跟这三个将军打了个招呼，来来来，咱们出去看看。仨人只得站起来跟着吧。来到帐外这么一看，哎呦，黑压压一大片，简直一眼都望不到头哦。感情全都是这三位带来偷袭蜀营的那些军校。全都让人给捉住了。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品味五光十色的人生。光影留声，解放你的双眼，放松你的心情， 聆听耳边的细声呢喃，感受想象的天马行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用耳朵体会一个真实的世界。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咿 呀！ 欢迎你， 知识入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诸葛丞相跟这三个将军打了个招呼，来来来，咱们出去看看。仨人只得站起来跟着吧。来到帐外这么一看，哎呦，嘿呀呀，一大片，简直一眼都望不到头哦。感情全都是这三位带来偷袭蜀营的那些军校，全都让人给捉住了。等诸葛丞相一出帐来，这些男人就都不言语了，等时之间鸦雀无声了。诸葛亮站在这些人的跟前，高声地跟他们讲了几句话。遗憾是那时候啊没有扩大器，讲话挺费劲儿啊。面对这么些人啊，诸葛丞相说什么呢？说是汝等皆是好百姓啊，不幸被孟获所拘，今受惊虎，我想汝等父母兄弟妻子必倚门而望，若听之朕败，定然隔堵千场，眼中流血。我今放汝等回去，以安个人父母兄弟妻子之心，你们意下如何呀？就是说你们都是好百姓，受了人家的唆使，没有办法，这个仗打得没有意思，而且你们还打败了，家中亲人知道之后谁不惦记着呀？所以你们都不要再反了，也不要再瞎闹了，我今儿都把你们放回去。这一番话呀，哎呦，把这些男人给感动的呀，好多人都哭了。就旁边站着的那三员大将金环、三杰、董存、那阿慧南呐，有的都掉了眼泪了。诸葛丞相不单单放这些男人，而且每人还给一锭大银作为穿资路费，然后啊又请这三位将军进大帐喝酒。这仨人喝不下去了，怎么每一口酒下去都顺那脊梁骨喝下去的，还在这喝呀，有什么滋味啊？干脆丞相您把我们治罪得了。诸葛丞相一听，哎，几位将军知罪就好啊，我们可以反仇为友嘛，现在这不是认识了吗，就是朋友了，以后我要得闲从成都来看望你们，你们要是有事到成都去，可以去看看我，咱们还要多次交往啊。随后呢吩咐把他们的兵器马匹都给这几位，让他们也回去。几位是十分感激啊。就在这时有人进来禀报，说是南王孟获在辕门外讨战。孟获来了，孟获听说怎么着，三员大将一个没剩，都让诸葛亮给逮着了，这还了得，他亲自领人马来了，要搭救这三员将，而且要踏平蜀营，这回下了狠心了。诸葛丞相一听，来了好啊，我正想要见见这位南王。刚说到这儿啊，走出不远的那三环金杰腾腾腾跑回来了，见诸葛亮身时一礼，丞相您先别出营了，等我们去见见我家南王，跟他说一说，然后您再出营会他不迟。哦，诸葛丞相点点头，既是如此，那就有劳将军了。你瞧瞧多高，开始的时候一放这仨人和放那么多的南军呐、啊，哎呦，手下的那些军将他不服啊， 怎么呢？我们费这么大劲逮着了，怎么又给放了？还好着好和好款待，临走还给拿盘缠，哪有这么打仗的呀？咱们丞相这是老糊涂了还是怎么着呀？现在一听这金环三杰的几句话，哎呦，有些人明白了，诸葛丞相就不出大帐了，我也不去见南王孟获了，我就听这金环三杰的得了。这三位将军赶快上了马呀，出的辕门来，一直跑到了疆场。他们几个人是连连摆手。嗯，孟获有点糊涂了，这怎么回事啊？怎么我听说仨人不是都让诸葛亮给逮着了吗？怎么现在散的散放骑马全回来了，冲自己一个劲儿的招手，那意思是让自己收兵，这怎么办呢？孟获一想，干脆先把兵马收了待会儿再说吧。他把宝刀往起这么一举，哗一下把人马收回来了。随后孟获就升帐，金环三杰几个人进来见孟获一施礼，我来问你们，你们不是被诸葛亮给捉住了吗？啊，正是。捉住，你们怎么又回来了呢？哎呀，启禀大帅，是有这么回事。这仨人呢，就把诸葛丞相的一番恩情跟孟获都说了。孟获听完之后啊，是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哎呀，你们太蠢了。你们以为诸葛亮这是后代尔等吗？正是啊。呸，你们晓得什么？这是诸葛亮用的诡计，世间哪有这么打仗的呀？把你们给打败了之后还设酒宴款待，这明明是羞臊你等，难为你们呢，还有面皮回来见我，不念旧日之情，今天应该推出辕门斩首。哼，且退下去休息，明日随同我去取诸葛亮的首级。哦，这仨人一听，哦，我们不行，感情不对了，嗨，中计了，中计。仨人个人有个人的心思，互相看了一眼，谁也没言语，心说这计多中两回也不错，哪儿找这便宜事儿去？行了，咱别言语了。口的口小，跟他抬杠也抬不过去，明儿打打看看。哎呀，孟获这气，本来我就要娶诸葛亮了，你看看让他们这一通连比划带摆手把我给退回来了，岂有此理，这不是明明让诸葛亮多活一日吗？明日早开战饭，去取诸葛孔明。随着这声令下，第二天天没亮，嚯，就把这战饭吃完了，一个个收拾停当。就听孟获这大帐外边稀溜溜几阵龙吟虎啸，怎么了？有人把他的战马给牵过来了。这匹战马是玉鼎火龙驹，这马太特殊了，由这马耳朵尖那儿开始至这马尾巴尖，浑身上下一根杂毛都没有，一色红，锃明瓦亮，跟一块红缎子似的，唯独在这马的脑门上有这么一紫子白毛，雪霜似的那么白，所以叫玉鼎火龙驹呀。马漂亮，鞍颤和马镫也特殊，那鞍子是金的，镫是玉的。呵，把这马牵到帐前，这马插上俩翅膀就要飞了。旁边站着两个小校，肩上扛着他那把大刀，就那金背截头刀，全都准备好了。孟获收拾停当，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来到了大帐外，接刀上马，一声炮响，当，杀出来，那真是人欢马叫，把队伍裂开，就等候诸葛亮了。随着西蜀大营里几声炮响，诸葛丞相带领人马出的辕门，来到阵前，把队伍排开。孟获在门旗后掌身这么一看，哎呀呀，他 程暗暗点了点头啊，怎么呢？人言诸葛善用兵，名不虚传，怎么这么整齐？您瞧人家诸葛亮带出这兵马来，就在这辕门外很简单的摆了一个四门兜底阵，就是排了个队形吧。这队形给你排的，你是东西南北四面八方拿线儿去量，倍儿直，跟刀裁的似的。啊，孟获这么一想，你这阵势给别人摆去，这都是假的。怎么呢？这只是个架子，叫人家看的属卖东西的一样，这叫货卖一层皮。我还不懂这个，待会儿打起来我就打你个落花流水呀！想到这会儿，孟获一催马就杀到阵上来，来到阵前，他把那截头金背大刀在手里头啪啪啪连鞭了仨个，只见他头上那雉尾唰啦这么一晃，哎呦，真像由打云端中蹭楞一下跳下来个金刚一样，确实是威风。蜀将个个看了一看，都点了点头，孟获这元将真可爱。诸葛丞相吩咐来呀，把车往前推，干什么？我要与孟获搭话。哎呦，把蜀将没吓坏了，怎么您过去搭话，一人过去那哪行啊，我们得保着您呢。诸葛丞相四轮车往前这么一推，哗，这两边过来了四员大将，左有张仪张翼，右有王平关索。四员将保着丞相来到阵前，这四位是立马横刀叭往这儿这么一站。孟获看见了，诸葛亮亲自过来要跟我谈两句，谈吧。丞相四轮车到了阵前，只见诸葛亮把手中鹅毛大扇轻轻这么一招，哦，对面可是孟获将军。嗯，孟获一听，行啊，怎么你还能认识我？不错，正是你家南王诸葛亮，你是前来阵前送死不成？怎么了？丞相火了，把脸色往下这么一沉，右手轻摇大扇，左手一捻胡须，孟获，你怎么能这样讲话呢？我要来问问你，先帝待你不薄啊，你也算是个分毛裂土的人，给了你这么大一片土地，拜你为南王，还要怎么样？你怎么无端的谋反呢？哎呀，孟获一听这气大了，我谋反是让你逼的，先主刘备确实待我不错，可是幼主刘禅登基之后，他听信你一片谗言呢，逼我什么呀？你们凭什么跟我要这么些东西？难道说那百盆玛瑙、两马千匹、豹皮两万张、金银百车，这不都是你说的吗？哎，诸葛丞相笑，孟获，你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呢，可以说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上将军，你怎么能受雍凯之骗？雍凯明明是挑拨离间你我，这是他在其中作祟。我什么时候给你来过令？什么时候给你写过信要这些东西？哎呀，孟获一听，算了吧，你别往下再说了，怎么好话谁不会讲？今日你看你家南王气魄太大了，唯恐要是交起手来你必然败北，所以才想把你说的话要再收回去，已经迟了，休走，看刀。说完这句话，哇，把大刀就举起来，旁边的几位蜀将这么一看就急了，干什么？要想杀我们丞相，反了！说着张仪一催马就过去了，抵挡孟获。这时候诸葛丞相带着那几员将就翻回来了， 丞相还没等到自己的阵脚那儿呢，好嘛，张仪败下来了，跟着张毅就过去了，没走五个回合也让人家孟获杀败了。随后就是王平，王平打了这么几招也败了，跟着这就是关索，照样败。这么说得了，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四员大将是连连败北。哎呦，这四员将这么窝囊，西蜀大将也太不怎么样了。可不是，要说孟获英勇那是不假，刀马纯熟，武功非常了得，那也是真的，但是不至于败得这么惨。那为什么呢？因为诸葛丞相领人马出辕门之前就下了一道令，今天不管是谁在阵前去战孟获，只许败不许胜。你瞧这道令要命，谁打几下子自然就得往下败，连败四员将。最后魏延魏文长过去了，魏延催马到了阵前，这么一通明，孟获看了他一眼，上下打量了打量，随后轻轻点了点头。这是什么意思？知道这员大将，这是西蜀了不起的一位将军，原来他就是魏延呐。冲他点了点手，那意思你就举刀吧。魏延举刀就劈，孟获把接头金背刀一横，啪往外这么一封，这两员将就打到一处了。打了这么十几个回合呀，魏延高兴了。怎么高兴了呢？哎呦，孟获的刀法好啊，这个门路奇异，我会了这么多的名将，没有这样的刀法，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魏延这么一高兴啊，就越打越精神，呼，二马盘魂在阵前就打到一处了，七八十个回合呀，还没分出胜负来呢，那真是杀得兴起呀，两旁边战鼓齐催。打着打着已经快接近百十回合了，魏延猛地想起了，哎呦，坏了，怎么我违反军令了，我把丞相吩咐那个只能败不能胜我忘了，这怎么办呢？他赶快往下败，他突然这一败倒把孟获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嗯，孟获一瞧这魏延魏文长名不虚传呢，这么好的刀马他怎么败了？哎，难道说是要使暗器吗？魏延哪使什么暗器，他想起来了，赶快败。魏延往下这一败呀、啊，再看西蜀镇上敲鼓的也不敲了，卷起旗子来就跑，把鼓槌也扔了。奇怪的是这一败应该是鸣金呢，金也没鸣，突然就败了。啊，孟获在马上打了个愣神，恐怕是其中有诈吧。就在他想的这同时啊，呵，他手下的那些军校就杀上来了，把那些军卒给乐坏了。哎呦，咱们南王取胜了，这仗打得太漂亮了，杀！就一眨眼的功夫，孟获手下的那钢叉手、缩镖手、大刀手、钩枪手、藤牌手、弓弩手一起往上冲啊，拥堵着这个孟获呀，他想不杀也不行了，这兵也收不住了，真是大获全胜，杀吧。孟获把大刀这么一举也就杀下来了。他追杀这几个西蜀将军，杀着杀着一看他们突然间拐进一个山坳不见了，孟获一想，你在这儿你能跑哪儿去？你别忘了我是在这地方长起来的啊，这一带山川我最熟了，哼，不追你们了，饶你们一条活命算了。孟获刚想把马勒住，不行了，怎么有人提醒他，我说大王，咱哪能不追呀、啊、您瞧瞧。瞧什么呀？您瞧我们得了多少东西呀、啊、哎呦，刀马器械、锣鼓帐篷、旌旗马匹无其数啊，咱们得追，干脆就这一下把诸葛亮追回成都就完了。孟获一听，对，言之有理，追。他催马就追下来，走了几个地方，孟获一看不好，怎么 不能再追了。前面呢，这地方是曲曲弯弯的，差不多都是羊肠小路。孟获仔细这么一辨认，哦，这不是九曲盘岭吗？是这地方。再追呀，就没有路了，算了吧。他拨马要回来，回去，回不去了。只听两旁边炮鼓声震天，喊声大震，哎呦，滚木雷石劈叉啪嚓，一眨眼的功夫就把孟获的归途给断了，把那道给查死了。玉鼎火龙驹再凶，跑得再快也过不去了，这可怎么办？只得还得往前走一段路。孟获又往前这么一催马，到这山口这儿了，很狭窄这么一个山口，只能通过一人一骑。他刚往外这么一催这马，就听玉鼎火龙驹一声咆哮，哗啦啦啦啦，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啪！怎么了？就在这小峡口这地方，有四道绊马索呀。嘿，就把这位孟获南王由打马上给摔下来了，啪的一下，盔也摔掉了，甲也摔歪了，哎呦，这惨哦！大刀扔一边的玉鼎火龙驹在那儿躺着，他在旁边这儿趴着。孟获还纳闷呢，怎么呢？按照常规来讲，只要绊马索用完之后，跟着这就是挠钩锁链，嘁哩咔嚓就上来了。孟获还等着呢。心说哪个鼠辈敢过来捆我呀，要捆我的话，嘿，我两臂这么一用力，我就用嘎着窝夹，我也夹死他个三个五个的，我让你们知道知道你家南王的厉害。孟获想到这儿，刚要使鲤鱼打挺跳起来，就听苍啷啷这么一声响，金铁相撞之声把孟获吓了一跳。啊，他抬头这么一看呢，哟，迎面站着的是魏延呢，在两边呢有张仪、张翼、王平、关索五员将，剑戟刀枪啊全都放在他头上了，动动一动可就没命啊。这时候又过来如狼似虎的八名小校，嘁嚓咔嚓就把这位南王孟获给绑起来了。哼，孟获撇了撇嘴，心说这阵是吓唬谁呀。他扬着脸往那儿这么一站，帅安后边的诸葛丞相看了看孟获，孟获将军，今已遭擒，有何话讲啊？汝心服否？我把你捉住了，你服不服？哼！气得孟获一跺脚，闪辟路侠，误中奸计，我焉能心服？我根本就不服。诸葛丞相一听，哦，你若不服我可以放你啊。孟获一愣，心说是真的是假的？如敢放俺回归，我再整军马决一死战，若再遭擒无方服也。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我是作家毕淑敏，故事永远是旧的，旧的时间，旧的地方，旧的人物，故事也永远是新的，新的体会，新的感受，新的领悟。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硝烟滚滚，血雨腥风，再现战场的壮烈残酷，万象众生喜怒哀乐，关注个体的人生价值。时光流转，社会变迁，记录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新的故事，新的视角，每天12点到12点半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带您领略不一样的大千世界。

如果您是了解海参市场的朋友呢，就知道但凡是有野生海参四个字的话，那都得三四千一盒。但是今天呢，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鲜芋仙进口野生海参不要原价的1999元，单盒裸价直供只要699元，划算到每个月才200多块钱。想想看，这200多块钱可能一个月的停车费都不够，难道您的健康还没有车位重要吗？ 对呀。 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花699元订购原价1999元的鲜芋仙野生海参。今天明天是最后两天的推荐，加油来拨通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欢迎你，知识热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诸葛亮智擒孟获，把孟获绑进了大帐。诸葛丞相问他说，现在我把你捉住了，你服不服？孟获一听，我服什么呀，我根本就不服。为什么呢？你不是凭战将的本领把我捉住的，你们哪一员将军在阵前把我杀得大败，而倒是让我把你们这些西蜀的名将杀败了几员呢？最后你们没办法了，才用这么一个计策，用绊马索把我的玉鼎火龙驹绊倒了，这么捉住我，我能服吗？你就是杀了我，我也不服气。诸葛丞相点了点头，哦，原来是这样，那好啊，那我现在就可以把你放了。我今天放了你，明天我还可以把你捉住。孟获冷笑一声，再没有那一天了。为什么？诸葛丞相，今天你要敢放我，在下一次我将在中军帐中审问你了，那就是说我要逮住你诸葛亮了。诸葛丞相一听，微微一笑，好啊，我知道孟获你是个有志之人呐。吩咐人来松绑，备一桌酒席款待孟获一番，然后让把他那个马给他牵过来，送他上马出营。说完了这番话，诸葛丞相一看手下那战将，呵，一个个呀都有不平之色，全气坏了。为什么呢？当然生气呀、啊、这叫什么打仗的呀？怎么逮住这么一个人物还能马上把他放了呢？又是摆酒款待，丞相要干什么呀？所以丞相说，给这孟获备马送他出辕门，谁送？根本没人动地方。摆那酒席是几个小校摆上来的，这些战将站在那儿都没动。大伙心里全不痛快。孟获可有点怀疑了。怎么呢？开始他听诸葛亮说我可以把你放了，他心里就犯嘀咕，真能这样吗？他有这个胆量把我放了吗？那不过是说个笑谈而已，现在怎么着，这得把绑绳松开了，而且还摆上酒菜，还要把那个战马还给我。嗯，孟获喝着酒吃着菜，不时的在打量诸葛丞相，他是将信将疑啊。忽然就听帐外一声马嘶， 嗯，孟获一愣，听得出来正是自己的战马。哦，这是真的了，他一挺身站起来，这酒我不喝了，向丞相你告辞。说完了，唰，孟获用手一提这征袍，他腿没抬，为什么？他看看诸葛亮的动静，那意思我可真要走了，你敢放我吗你？哎，诸葛丞相正在向他拱手相送，哈哈哈！孟获将军，你要走好啊！哎呦，只是没有挺身起来把他送出帐外，但是即使这样，那诸葛丞相对孟获也算是非常客气了。那是西蜀一国的丞相啊，你已经是一个被俘的将军了，你还怎么着呀？这不蛮可以了。孟获又看了看两边的那些战将，好吗？真齐楚，咱们齐楚以魏延为首的那些位战将，唰，怎么了？把脸全扭过去了，不看孟获。哼，孟获知道，哦，这是不服气啊，他们丞相放了我，他不高兴。没办法，你们丞相有军令，尔等就得按令而行。想到这儿，孟获腾腾腾走出大帐，有人把马给他带着跟前。孟获上马了，旁边过来两个小校，把他那大刀给他递过来了，就那金背截头刀。哎呀呀，这倒是出乎孟获意料之外，诸葛亮能放我，他的胆子已经能包过天来了，现在居然还把宝马和宝刀还给我。哼哼，诸葛亮确实有胆量，你可要知道啊，诸葛丞相，你把这刀马还给我孟获，你就再也没有今天之威风了，告辞了。啪，用刀杆轻轻一磕马的三叉骨，啪，他胯下战马是飞出了辕门呢。孟获刚一出西蜀这辕门，好，您再看这中军帐里边，怎么了？像开了锅一样，以魏延为首啊，全来指问丞相。当然不是说指着鼻子弯着眼睛，但是这些将军们可全都火了。丞相，您这是要干什么呀？怎么了？咱们这是来打仗，是来开心来了？开玩笑，咱来不到这儿啊。您那么大的年纪，可以说经了千辛万苦远离成都国土啊，跑到这不毛之地，整天我们替您担着心吊着胆呐、啊、嘿嘿，好不容易咱把这南王孟获给抓住了，您怎么把他给放了呢？如果说要那金环三杰、董图纳、什么纳慧南这些个您放，为了争取敌军之心，我们不说什么。可您不能放孟获呀，怎么？他是南王啊，南中这一带他为首，那是个总头领。咱们这次到南中来打仗为了什么呀？不就是为平定南中？要想平定南中，必须擒住孟获呀。好不容易把他逮着了，费了多大的劲。丞相您跟我们说的话您忘了？还没等我们出兵打仗，您先告诉我们是只许败不许胜，只许退下来不许进。您瞧我们这仗打得多窝囊，好容我们退下来了，不管用绊马索还是陷马坑，纵然算是把这位南王孟获抓住了，但是您现在给放了，丞相干脆咱们都别干了，回兵回成都，咱们歇着去得了。哎，诸葛丞相笑着看了看他手下的众将，冲大家摆了摆手，大伙儿对我有气，我知道， 一个个面先不平之色，我已经看出来了。不过诸君做的不对呀、啊，怎么特别是当着孟获，那哪能这么不高兴呢？哎，这孟获不是走了吗？这时候你们问我，我再跟你们说呀。大伙儿一听，那好，丞相您就跟我们说说吧，让我们明白明白。要不然呢、啊，实话告诉您，我们是彻底泄了气了，这仗没法打了。哦，一打还就得败，费挺大劲逮着了，还好吃好款待完了送走，这不是折腾吗？这不是。我们听听丞相，您是怎么打算的？列公啊，孟获这个人呢、啊，这个人不简单呐、啊。此人不单有万夫不挡之勇，他的意志很坚强，是一个不怕艰苦、不怕劳累的人呐、啊。呵，众将都差点乐了。乐什么呀？我们丞相了解这孟获比了解我们还透彻呢。现在干嘛呀？是要给这孟获平功啊，是怎么着？哦，他有这么些好处，我还没说完呢。孟获这个人待人接物很忠厚，在南中这一带是一个很有名气、慷慨仗义的英雄好汉，他很得男人之心，就是有不少的汉人也都很敬服他。我要收服他呢，就等于收服了整个南中，我要征服了孟获的心，就等于征服了整个男人之心呐、啊。古人云，得范邑，得士南，土地国之基业，就是说呀，你想吃顿饭呢、啊、那倒很容易啊。啊，你要想得一个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人才呀、啊、那可费了大劲了。哪能像朱公说的这样，把孟获逮着，逮着就把他斩喽，这倒痛快。可你斩一个孟获呀，那就伤了一大片男人之心呐、啊，这地方就再也甭想太平了。正像是马谡说的那样，你刚来把他平定完了，只要你一走，他是随后就反呐、啊，那怎么能行呢？我想收服孟获之后，让他忠心耿耿，保我蜀国，这个地方就平定了，老百姓就能安居乐业了，也就不会有什么战事争端了。是为了这个。哎呦，众将这么一听啊，他这个魏延一转身看了看王平，怎么样，我跟你们说什么来着？丞相这想法我已经知道了。大伙儿这乐呀，您算了吧，怎么刚才我看见了您鼻子都气歪了，您比我们这气儿都大，现在您又知道丞相怎么想的了。行了，大家说说笑笑离开了大帐，气儿也全消了。这回行了，怎么行了呢？思想明确了，如果要再打起仗来，那心情就不一样了。甭管这西蜀大营里头怎么高兴了，再说说那位南王孟获。孟获接过大刀，骑上他的战马，出得西蜀的辕门，他这个心呐、啊、是蹦蹦直跳。怎么回事？孟获在想，诸葛亮真的要放了我？他确实有这个胆量。我呀得快点走。虽然说快点走吧，孟获呀还怕再次中了埋伏，因为他始终不太相信诸葛亮擒住他之后敢于又把他放了。哪有这么打仗的？那你说这诸葛亮带着这么多的军将，由成都那么老远来到这儿，他干嘛来了？不就是为平定这南方吗？捉的就是我呀，现在把我捉住了，怎么又放了呢？快快跑。他轻轻的声音告诉这玉鼎火龙驹，快俩腿一磕飞虎山。这马一边跑着，孟获一边往寺外直寻嘛。寻嘛什么呀？他恐怕在那竹林深处 草丛之中有西蜀的埋伏，没有，跑出有一二十里路来了，前面有山环。孟获这时候心里稍微踏实一点了，刚这么一拐这山环，他就听对面是人声鼎沸，一眨眼的功夫，哇，哼，灯笼火把亮子油松照如薄昼时一般。哈，孟获一愣，心说怎么样，果真有埋伏。嘿嘿，诸葛亮他们埋伏设到这儿了。他在安桥上挺身这么一看，孟获长长松了口气，怎么了？不是西蜀的兵将，从那衣着打扮，从那旌旗看出来了，是自己的军校。他这心里可踏实了，对面那些军校也看见孟获了。哎，大帅，是大帅，哎呀，大帅怎么在这儿呢？哇，像潮水般的涌过来了。嚯，自从他们大帅孟获被擒之后，这些人好像六神无主一般。再说还有好多南方的这些军校被西蜀军给裸了去了，将人给捉住了。诸葛亮有令了，捉住不许杀害，又把他们给放了。被放的这些人呢，回来之后啊，就讲了讲诸葛亮这恩情，可大家在一块儿就商量，能把你们放回来，能不能把咱们大帅放回来。这些人一听一晃头，那根本不可能，怎么放咱们行了，咱们是小校，把咱大帅逮住能放回来。大帅叫人给捉去了，多新鲜啊，你们都没看见呐，有个小校说的最欢，是我亲眼目睹，人家也不是用了一个什么计策，一下子就在安桥上把咱大帅孟获给掀下马去喽，绳魂索绑捉走了。看来大帅活不成了，性命难保，我看悬。哎呦，大家一听大帅孟获完了，那咱们这南中一带也就算全完了吧，咱们怎么办呢？有的主张跟诸葛亮给拼呢，给咱大帅报仇。如果说十个人里边有俩这么嚷嚷拼的，那八个人都不言语。怎么回事？那八个人心里想，诸葛亮丞相待咱不错呀，你就拿我说吧，已经是第二次让人给逮着了，逮着之后又给我不少馒头，还来两碗炖牛肉，给了块银子打发回来了，哪儿找这人去？我跟人家拼呢，我拼不了。怎么呢？我一见诸葛丞相的兵啊，哼，我就觉着脸上发红，我是不拼了。正在这商量呢，正没主意呢，哎，没想到大帅孟获回来了，你说这些人能不高兴吗？一下子就把孟获给围起来喽。哎呦，问长问短，有的高兴的呀就跳起来了，大家几乎是异口同声了，大帅您是怎么回来的呀？孟获这么一瞧，哎，他这个孟获明白，我这些军校啊，大概有三分之一是让你诸葛亮给捉了去又放回来的，我呢也是这么档子事儿，但是我是南王啊，我怎么能跟我的军校这么说呢？说诸葛亮把我恩赦了，这也太惨了，我这脸面往哪儿搁呀？他怎么一着急，大伙一瞧，怎么这事儿？大帅怎么跟我们发起脾气来了？您得跟我们说说您是怎么回来的呀。我在这儿怎么说呀，我得下马跟你们详细说说。哦，对，呼，有些小校就把这位孟获由打安桥上给扶下来了。就在这个的同时，孟获在想啊，我得怎么编几句瞎话呀，把我手下这些军校给说服了，我还没丢面子， 要不然我怎么再领着他们抵挡诸葛亮啊？哎，大帅您坐这儿，您坐这儿。找了块高大的青石，有个小校手快，啪，怎么了？抖开一张豹皮给铺在这石头上了，别把大帅给凉着。您坐这儿，您跟我们说说。孟获想了半天呐，鬓角都有点淌汗了。怎么，感情这杜撰瞎编不是容易的事情？ 因为你编的得使人直信，得合理呀。 哎，我说我也让诸葛亮捉住了。反正不管怎么地，这头一句这得说呀。大伙儿一听，对，这我们全明白，您是让诸葛亮给捉住了，中了人家的绊马索了。嗯，捉住之后你们猜怎么着呀？大伙儿一听，我们怎么猜啊？是您得说呀。哦，怎么着呀？诸葛亮把我绳捆索绑，压在一个大帐之中。哦，那么后来呢？后来嘛，哼，他们给我摆上了几桌酒菜，说什么让我喝几杯酒压惊，我怎么能饮他的酒吃他的菜呢？对，大帅，您不吃不喝又怎么样了？我一看西蜀军校有几十名在看押着我，等到夜晚三更时分，我用足全身力气就咳哧了这么一声。怎么样了，大帅？我把绳索挣断。嗯，这些军校全部大直挑起来，咱大帅有这力气有这本事，挣断绳索之后呢，我就抢过来一把西蜀小校的钢刀啊。当时我把看押我的那些军校杀了一个干干净净，如此嘛，我就走出了西蜀的大营。哦，一番话说的他手下的这些小校哗通常大笑。哎呀呀，大帅，您真乃是当代之神人呐。哎，有人问了一句，大帅，既然您杀死小校，冲出了西蜀大营，这刀马您怎么得着的呢？他这个刀马嘛，哎呀，孟获一想，难了，怎么还得往下编？看来我得把这编的收了口啊。嗯，听人说过呀，这边框边篓贵在收口啊，这收不了口不行，还得问这刀马，他们问得倒详细。气得孟获瞪了这小校一眼，心说这要搁平常我给你个嘴巴，瞧你这嘴这欠劲，你管我这刀马怎么回来的呢？这刀马这是这个，我这不是出了大营了吗？啊，诸葛亮派人来追我。哦，追您来了。嗯，其中有一员蜀将不知好歹，骑着我的宝马，用我的宝刀。我当时一看，气得三尺针暴跳五灵，豪气飞空，我大吼一声就冲上去了。哼，我把这员将先下鞍桥，然后杀散了这些蜀军，这刀马我不就得回来了吗？你们说是不是这么回事啊？大伙一听，您说的呀，我们说是这么回事，不是那怎么说呀？哦，是这么回事，没错，那太好了，大帅您回来的正好啊。怎么，不然有些人恐怕就要散了，散了哪行，把人给我召集起来。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阿珠宝儿笑开颜，故事广播在耳边，传奇书场真经典，帝王将相古今谈，文人墨客有一篇，人情世故说智慧，精忠报国美名传，有袍带短打核心边，历史兴替要借鉴，做人的道理记心间，醒目一想就开讲，说演评博，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起起伏伏洋洋洒洒，中华上下五千年，评书名家齐欢聚， 你方唱罢我争先呢、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所。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我是歌手李健，故事永远是旧的，旧的时间，旧的地方，旧的人物，故事也永远是新的，新的体会，新的感受，新的领悟。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咿呀， 关云长， 知世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你还别说，这孟获呀、是真有号召力。就回来一天的功夫，召集了有几万人马，全来了，大家还庆祝了一番呢，杀牛宰羊啊，欢欢喜喜的跳舞跳了一宿。怎么回事呢？高兴的庆祝大帅胜利而归。嚯，一传十，十传百，南军小校几乎都知道大帅是怎么回来的。呵，孟获这张牛皮这通吹，可以说他在这牛皮上拴了根绳子，那是怎么回事？抡起来吹。你也别说，孟获这一吹呀、他手下这些军校还就全信了。光这么瞎吹不行啊，还得把这军兵集中起来，再次与诸葛亮决战。这时候南王孟获就传下一道令，让各位将佐还有所有的洞主来见。这令传下去三天，就来了俩人。谁呀？一个金环三杰，一个董出纳。孟获火了，这怎么回事啊？我那些军将呢？有人向他回禀，大帅您别生气，好多人呐、人家都回家了，有的带三两千人走了，有的带个万八千人走了，还有的带几百人的。这么说得了，几乎啊走了有一大半了。尤其这九洞的洞主现在就剩二位了，就这金环三杰和董同纳了，连阿慧南都没来啊。九个洞呢啊，像那紫竹洞、青云洞、长青洞、采石洞、金光洞、银光洞、鹿角洞、泉水洞、莲花洞，这九洞洞主全走了，这仗还打不打了？孟获这气就忙压场来。紫竹洞洞主忙压场啊，那是孟获手下最得意的一条臂膀，把忙压场给找来。其实忙压场这两天够忙的了，怎么呢？他一方面筹集粮草，一方面惦记着孟获。现在听说叫他，他得来呀。我没走，您甭叫我，我也得来。我给您去召集人去了，九洞洞主全到齐了。孟获一听，这还差不多，仗还没打，怎么地？哪有全回家的？来来来，咱们一块商量商量。他就把想好的一个战策和他手下这些洞主全说了。孟获想了个什么战策呀？他说，咱们把人马呀全都带到南岸去，带到泸水南岸呢，然后呢咱们筑城啊，筑起城来咱就在这儿跟诸葛亮耗着。我让诸葛亮是不战自败。为什么？咱们这地方地理太好了，现在是天气一天比一天热呀，这个炎热劲儿简直没法说，诸葛亮手下那些军校他根本就适应不了。再说了，他要是追咱们，咱们以泸水 为天然屏障。他要想渡卢水，他拿什么渡啊？他得用船吧？哎，咱把所有的船只，连个小筏子都不让他得着，咱都把他控制起来，锁起来，甚至于点火把他烧了。哼，诸葛亮是远来的人呐，他根本不了解咱们这卢水是怎么回事。卢水水深水凉水急呀，据说呀，你要是不知道情况，根本不是当地的人，冷不丁的到这会儿，虽然会点水，有点水性，要下去蹭楞这么一下子，就这么一激，就把你激得激灵灵，打个冷战，甭往前游，也甭往前求啊，就能把你激死。那水太凉了，快赶上啊下的地里头多少百丈那寒泉了，就那么凉，我看呢，这西蜀军他怎么渡？你们说是不是办法？是个办法啊！就凭这些吗？嗨嗨，你们怎么糊涂呢？光凭这些不行。现在诸葛亮离成都很远了，天气再加上这么一热，他运粮草也困难，军无粮不战自乱呢。等他粮食一绝一尽的时候，咱们一鼓作气冲过卢水，就杀他诸葛亮一个片甲不回啊！这办法行不行？哎呀，大帅，真乃是上乘之策啊！那好，明日一早咱们开始筑城，光筑城还不行呢，多准备弓弩十炮，干嘛呀？准备诸葛亮来攻城，以防万一。万一他要是弄点小船渡过来呢，咱们就拿着石头子弓弩把他给挡回去。就这么办了，嚯，他们就在这南岸嘁着咔着冰灯邦灯劈着啪着稀里哗啦干上了。真快啊，几天的功夫，几座连城沿岸筑起来了。诸葛丞相人马已经抵达卢水北岸，扎住了大营，由探马来报回禀丞相，整个这卢水一条船也没有。这卢水在哪儿啊？就是卢江水上流啊，是弱水，现在呢叫雅龙江，下流叫卢水，是流入金沙江啊。这地方水太急了，有船都困难呢，何况还没船呢。诸葛丞相一听，待我亲自去看。遵令。众军校拥簇着丞相诸葛亮坐的那四轮车上，来到了金沙江畔，坐在这儿这么一看呢，诸葛亮也暗吃一惊，怎么了？好家伙，这水，哇、哦！咆哮奔腾啊，那水下有数不清的暗礁啊。诸葛丞相看了看由四轮车上下来了，他背着手就在卢水岸边这会儿来回走了这么几趟，抬头看了看天，低下头来又仔细观察了一下这地形。古代作战呢，也非常讲究这地形地物的观察。他瞅了瞅这奔腾咆哮的卢水，看了看对面孟获住的土城。哦，诸葛丞相全明白了，孟获是怎么想的，自己已经猜到了。随后他一摆手，上四轮车，带着军校回了大营。这时候对岸有人报进了中军帐，报与孟获说有一个坐四轮车的人带着好多将校在对岸呢，待了半天然后走了。什么？孟获一听，坐四轮车的，哦，那就是西蜀丞相诸葛亮，嘿嘿，让他望水兴叹去吧。现在就是有神仙给诸葛亮插上两个翅膀，他也休想飞过我的卢水。呵，孟获这高兴啊，把 甭说孟获这怎么高兴了。诸葛丞相退归大营之后，马上聚集众将商议，咱们怎么渡水和孟获一战呢？大家有什么办法没有啊？看这个仗该怎么打。丞相说完了，这大帐里是沉默了半天，也不知是谁自言自语说了这么一句，好像是他想的心事，无意中他说出来，我看这仗也没法打了，咱不如退回去得了。啊，哈哈哈，丞相笑，怎么能退回去，打的这儿来不容易啊，再说现在孟获还没有降服啊，咱们要是退回去，孟获肯定还杀回来，那么咱们再杀回来呢，他再走，如此无限往复，黎民百姓得遭受多大的疾苦啊！南中这一带什么时候才能太平？为此啊，必须得收服孟获这颗心。大家看一看，这水得怎么渡？大伙儿这么一听，丞相说的有理呀，收人要收心呢，但是这水咱过不去，即便过去的话，丞相难道没看见孟获住的那些土城吗？城上一定是摆着强弓硬弩、滚木雷石啊，根本咱攻不上去。再者又说了，现在这天气是一天比一天的热，哎，这个事情倒是使诸葛丞相担心的一个事儿。怎么的，这地方这个热呀，它热的都邪乎，也就是说邪性，按现在这个寒暑表来说，你也估计不出它是个多少度来，热的叫人呐，站着坐着趴着卧着怎么待着都不得劲，除非在水里泡着，热的那石头树木都没法摸，一摸都烫手，说的夸张点，活一块面啪叽往那石头扔一拽，滋啦一下这饼就熟了，就热到这程度，这仗怎么打呀？再说了，这几天由于天气炎热，这地方蚊虫也特别多，有好多将校都染了病了，有的是中了暑了上吐下泻，有的还得了疟疾了，就是打摆子发药子呀，这两军打仗就怕这个事儿。这军校病倒了，你这仗还怎么打呀？丞相心里的跟明镜似的，诸葛亮很清楚，他清楚什么呀？已经明白了，孟获这是在拖我，想让我来一个不战自退。天气这么热，好多军校一病倒，后边的粮草接济不上，我只得就得退兵啊，没法打了。孟获呀，这个招数很高明啊。所以说丞相在卢水边那儿看了看呢，他已经就想到了这一招了，现在跟大家这么一商量，大家只得听着，听丞相您吩咐，您说怎么办？丞相当即传令了，咱们呢赶快是纳粮避暑，让张仪、张毅、关索、王平分成四座大寨，占东西南北，寨不要连到一起，然后就在这军营前是高搭凉棚，多搭一些的小凉棚，干什么呢？为了这些战马，马热着也不行，大部分军校都从这地方移居到密林深处，哎，在那会儿遮阴纳凉啊。随后挑选3000人马，就在卢水边这会儿造船，扎这个筏子呀，以竹筏为主。孟获不是把卢水这所有的船只他都给控制起来了吗？咱们现在现造船那是来不及呀，就得呢用这个竹排呀、木排呀，哎，用这种东西把这军校渡过去。哎，越火热越好，把这架子拉得越远越好，就是给孟获一感觉，只要是把这竹筏扎好，是立刻就渡水，给他这么个感觉。丞相这一吩咐，随着这声令下，嚯，全军就动起来了， 砍竹子的砍竹子，搭凉棚的搭凉棚，哎呦这个热闹啊。这时候对岸探报报进了大帐，启禀南王，诸葛亮在对岸呢，那是造船呢。什么？孟获一听，诸葛孔明要造船渡江吗？带我来看。他二次登上城头，守的梁鹏往对面这么一看，哎呼，这蜀军在对面干的这欢呐、啊、一边喊着号子，有的还唱着军歌，嘻着咔嚓，绑筏子的，扛竹子的，弄树木的，哎呦呦呵呵。孟获笑，呵呵呵，诸葛亮这架势摆的倒是不凑，怎么着，要砸竹牌渡我的泸水？那你就过来试一试吧，尝一尝你家南王强弓硬弩、滚木雷石的厉害。哎，你一等只管放心，万无一失啊。说着他摆了摆手，转身下城了。人家对岸也有探报，说孟获上城两次了，禀报了丞相。诸葛孔明只是一笑啊。正在大伙干得欢的时候，忽然间参军蒋琬来了。蒋琬查营巡哨回来，这么一看，这人马都行动起来，他以为是要渡泸水呢。仔细一看不对，这个营寨全都分开了，有好多人在那搭凉棚呢。蒋琬一问，有军校跟他这么一说，哎呀，这位蒋参军大吃一惊啊，怎么了？这怎么能搭凉棚啊？这可使不得。丞相怎么了？这是他老人家聪明一世，这不是糊涂一时吗？怎么这要在营寨前搭起这么多的凉棚来？假设人家孟获要从对面悄悄地过来，啪一把大火，用火一攻，那咱们不就完了吗？丞相难道忘了吗？忘了先主刘备在萧亭一败，夷陵大战败得为什么那么惨呢？让人家鲁迅火烧连营800里，不是就吃了这个亏了吗？他赶忙跑进中军帐，丞相，是您传的令让所有的军校都搭凉棚避暑吗？诸葛丞相一看，啊，是啊。你看到什么了？哎呀，丞相，使不得呀，先主萧亭一败，多么惨痛，说什么咱们也不能忘记他呀。这样人家要用火一攻，咱不是干吃苦吗？诸葛亮笑，蒋琬观察得很细呀、啊。这个参军呢、啊、称职，怎么呢？你看看，什么事儿都挂在他的心头。蒋琬先生，你不必担忧，你仔细看看，我虽然让所有的军校都移居到密林深处去避暑纳凉，但是我扎的不是连营啊，我这营寨全分开了。分开的目的呢，我就防备着孟获来偷袭咱的大寨放火，即使是有一两处营寨起火也不要紧，可以立即把它扑灭，连不到一起呀、啊。萧亭之败我怎么能够忘记哟、哦，蒋先生你也不要忘记，老夫子出世以来是一贯用火呀。哎呦，这句话呀，把蒋琬说的是心服口服。嗨嗨，蒋琬心说，我真是，我怎么把这忘了，我家丞相让先主三顾茅庐请出来之后，火烧新野，火烧博望，火烧赤壁，烧得曹操胆战心惊。当年雄霸北方的曹孟德一提我家丞相，他都心惊胆战。也就是说，丞相用火烧了一辈子敌军，自己怎么能让人家拿火烧了呢？想到这会儿，蒋琬给丞相拾了个礼，告辞了。蒋琬走了之后，探视马来报禀丞相，1000个竹牌已经扎得了。哦，丞相吩咐待令行事，听我的将令。这句话刚说完，中军官从外边进来， 启禀丞相，魏延将军病了。 啊！ 诸葛丞相暗吃一惊啊，大将魏延怎么病了？现在正在用人之际，带我去看。丞相亲自过营来看望魏延。 哎呦，魏延病得不轻啊，听说丞相来了，他咬着牙关强扎挣着起来了，在帐口这儿迎接丞相。 诸葛亮一看，哎呦，魏延消瘦了好多呀，丞相看着很心疼啊，这几天都是这样。什么样？不断的有人来禀报，不是这个将军病了，就是那个将军倒了，也都是这样的病，不是中暑啊，就是疟疾。哎，魏延也是这病，丞相吩咐赶快拿药啊。有人回禀，药啊都用完了，带来了一些药品，这么多人病，那些药哪够？哎呀，丞相听得捻然沉吟，心说我这些主将要都病了的话，这仗可就没法打了。正在丞相为难，有小校来报，启禀丞相，平北将军马岱押粮运草，带着药品前来求见。哎呀呀，诸葛丞相一听，马岱将军你来得好啊，他立刻安慰了魏延几句，赶快回到中军帐，让马岱来见。马岱进帐十里已毕，向丞相一说押来多少粮草多少药品。什么药啊？主要是行军散呢、啊、这药是自己配方自己炮制。哎呦，相当灵啊，好使极了。主要治什么呀？缺暑啊，避瘟呐、啊，疟疾呀、啊，全治啊。这药流传好多年，直传到现在。还有呢，您看那长春堂避瘟散没有？大概就由那行军散发展而来的，是我这么琢磨的。反正这药挺好使啊。诸葛丞相夸奖了马岱几句。哎，马岱将军，丞相你来的正好啊，现在我领兵来平定南中，时间也不短了，这将校呢都有些疲劳，我想让他们休整休整。你带来多少人马？为了押运粮草方便，末将带来3000人马。你先留这儿几天不行吗？我要把这3000人马调动一番。马岱听到这儿赶快站起来，站起来给丞相施礼，您说的这是哪里话来？怎么我们都是朝廷军校，甭说下边的小校，就是我也得听着呀，兵听将令早听风，您怎么吩咐我们得怎么做呀？您就传令吧，只要有令随死不辞。诸葛丞相点了点头，我想这么这么办。丞相就把自己想的这计策跟马岱说了。是个什么计策呀？他让马岱呀、啊，你带着这3000人马由这河往上哨走，就顺着这个卤水边往上走啊，离此100多里路，那会儿有一个地方叫沙口，我从地图上看那地方啊水流比较慢，水也浅，你由那会儿啊渡这个卤水，我在这儿这不是扎出这么多的竹筏来吗？我是假意攻城，跟真攻一样啊，就是说把孟获的注意力全都吸引过来，这时候呢你带着你的人马由沙河口那个地方渡过去，渡过卤水啊，掐断孟获的粮道。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我是李玉刚， 楼下的水滴， 有故事的人生，有故事的你，倾听别人的流金岁月，讲述你的多彩回忆。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大家都爱美啊。 嗯，要谈美的话 啊， 还是你们年轻人。 您别客气。 嗯，

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也有绿林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4月1号起，每天中午12点，纪实传奇隆重推出《最漫长的抵抗》，作者萨苏全面解读东北抗战14年，敬请收听。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请进我们的姚老师，咱们继续。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姚老师。你好。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个我们啊，把这个晨起五步操啊，给大家呢做了不同程度的深入的啊进行讲解。所谓的五步操呢，我们跟大家都讲明白了，是吧？特别是在春季，因为呢这个季节是吧，气候不稳定，所以说呢我们防在先，就是你有病或者没病啊，我们都要啊首先要防。大家知道了，它有一定的针对性，针对的许多都是常见病和多发病。我们试想一下，你每天花上点功夫，是不是省得等病了以后又受罪， 又 花钱， 还得花钱， 还得什么呢？还得跑医院，家人还跟着受累，还浪费医药费，是不是？ 省去一连串的麻烦。 对，当你一病了以后，这问题就多了，自己又受罪。家人又受累，我们做好了这个呢，你看还节省医药费，还造福全社会，你说何乐而不为啊？所以我们这个思想意识观念啊，在这方面一定要啊加强。没病要防，不要等着病来了啊。有的人病来了还什么呢？还顶一顶，扛一扛，拖一拖，等也顶不住了，扛不动了，也拖不起了，这又开始三靠。 对。所以说我们提倡还是预防好。 防有什么呀？没病防，有病的有病也得防，是不是？防什么呀？防它的病变，从局部的发展成了全身性的，一个部位的一个脏器的发展到全身性的，这就是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小动不搏，大动吃苦，是不是？说我现在很健康，需要不需要防啊？还得需要防。防什么呀？防衰老嘛。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人的这个啊身体啊器官啊组织啊等等啊，自然规律嘛，肯定要老。但是你做好这个防范的作用，那他的脚步会怎么样？ 就放慢了。 放慢了。为什么？你踩刹车了。 对 啊，就像我们这次啊北京之行啊，很多朋友一见面，耶，不见老啊。为什么不见老啊？身上老不老？老，他能不老吗？但是你看不出来啊？为什么看不出来？你做了很多工作，你看这次我们还特意提到了，是吧？人有四老，那么一个呢就是我们长相老，一看有皱纹了，眼也变小了，弯腰了，驼背了，是吧？有的牙齿也提前下岗了，饮食方面呢食欲也不好了另外吃了以后呢那消化力也弱了，大小便排畅呢不是闸门紧就是闸门松有的地方增生了等等，这些这都是老的现象啊。一个是长得老啊，一个呢岁数老，还有一个生理老。你看我们那个是吧，70多岁的听了我们13年的节目，人家一验70多岁了，大夫一看，哟， 是吧？感觉到很惊讶。为什么惊讶？现在许多三十多岁年轻人，一验六十多岁的，血管六十多岁了，是不是？那不生理老了吗？你看不见，但是呢，一上机器一查，就出来了。这老就是你生理老了，就内在里边的功能、器官都老，这三个老，最终还有一个什么？就是心态老不老，是不是？ 对，首先心态不能老， 哎，你 永远保持年轻人的心态， 童心未泯嘛。 对， 所以这个心态对于这个病，对于我们身体的健康以及长寿，啊，人们认识的越来越重视。你现在是吃着药也好，做着养生保健也好，一旦你一生气一着急，怎么样？前面这个作用全都取消了。那就我们谈的是吧？如何养生？首先，千不要伤生啊！ 对 啊，所谓的伤生，最主要的不有几个方面吗？一是外邪，风寒暑湿燥火啊，这是一方面。另外，我们的饮食，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心态、心情和情绪。这一点，如果我们不能保持乐观向上的这个精神状态啊，心理的疾病现在越来越被人们重视。它对我们的健康，对我们长寿特别关键。你看长寿的人是不是挺乐观的，天天笑呵呵的，看不出人有着急事儿。难道真没有着急事儿吗？人家通过加工把它呢变成了正能量，或者不听不看不说。所以我们就说了，有本事你就管国家，是吧？没本事呢你就管小家，你就再没本事了你就管好自己。量力而为啊，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你没那个能力，你就别添乱了。你再一着急，再生气，咔嚓，你这儿出现故障，弄得乱上加乱。我们很多老年人呢，看不到这一点，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做一个提示。这个我们虽然讲了这个五步操我们也细化了，姚老师还念了一遍，是不是？有的还念了两遍，是吧？我想呢，这个听一听只是一个最粗浅的另外呢，大家到店里边看一看， 主要是学一学， 哎，学一学，讨论讨论加深加深的印象另外呢争取这五步操做的规范，做的到位。我们都希望呢取得好的效果。那效果怎么会取得好的效果？那不一样，是吧？你比如说有人问了，说我听人家效果特别好，怎么我这个就不行呢？在听广播时候是认为这里边可能是假的。但是呢，很多朋友到了咱们店里面对面的进行交流，而且还不是一个人的心得体会和收获，所以这时候就说，哎呦，怎么我就效果不如人家呢？这是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讲一讲，好不好？杨老师， 太好了。 每个人的身体的状况不一样体质不一样这是一。另外呢，你的疾病也不一样所以呢，就是尽管你做的对，坚持做了，但是这个效果可能不及人。有的人特别敏感相当敏感，是吧？有的人不行。所以说为什么叫自然，跟大家讲清楚了是自然。这个自然的含义呢是很深刻。又是都一样还自然吗？ 那就不叫自然， 不叫自然了，是不是这是第一。另外呢，你这个是新得的病啊，是吧？还是多年的老病啊？这个效果一样吗？ 也不一样。 哎，也不一样所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新病老病不一样，局部和整体不一样你看我们说的那鼻炎，那个孩子鼻炎，告诉他了要做五步操，都高二了，他没有时间做但是他又难受，怎么办呢？专门就做一个迎香穴。而且不是单纯的早晨做，是不是？一天他得做个最少都两三遍最后他也好了。还有他鼻子闻不见味儿了，是吧？我们有五十年鼻子闻不见味儿。在山东临沂有一个年轻女士，她是呢34岁，17年鼻子闻不见味儿，最长的就是我们见过的50年。她是山东人嘛，然后呢这个去了东北又从东北呢到老时候呢叶落归根，又回到山东了三种病都是50年其中有一种病就是鼻子闻不见味儿。 最后好了，这里边有故事，什么故事呢？简要的跟大家说，他老头呢，是半身不遂，卧床不起多年，炕上吃，炕上拉，炕上尿，怎么办呢？就瘫痪，所以他鼻子闻不见味儿，这成了一个呢，他不怕脏，是不是？他没有臭味的刺激。有一天突然闻见味儿了，哎呦，又恶心又想吐。我们听起来也挺好笑的，呀，是做好事了，是做坏事了，是不是？原先闻不见味儿，所以呢无所谓，一旦刺激了，不良的刺激，受不了了。这个34岁的这个女士呢，她就专门做这个，她是做三木去五谷草，只做了什么呢？只做了一个星期，这17年呢，鼻子就闻见味儿。怎么闻见味儿了？有一次收拾柜橱，突然喊起来了，哎呀，闻见了，闻见了，她闺女，在家了，她就喊她闺女，她闺女说你干什么呀？喊什么呀？她说妈能闻见味儿了，怎么呢？她拾的柜橱子，柜橱有两瓶麻酱，她闻见了，你看多高兴啊！那么美味的东西，根本吃不出味道来，这生活质量是不是降低了？所以怎么好的都有。我说了，又想好的快怎么办呢？你是时间长了，病程长了，加上你体弱，你除了做这个整体调整三部曲，那你还得要加强。咱们有三七硬茶呀，是不是？咱们有很多的这些产品呢，你有颈椎病啊，预防啊，可以说磁疗枕呢，还有腰不好的腰腹带呀，拿着局部不好加强啊，贴贴啊，贴磁宝啊等等，有的病比较重我们还可以吃药啊，是不是？那就根据情况一定要根据自己不同的情况。所以快慢这里边我们给大家呢做个简要的分析。你比如说还有一个，有的是功能性的，它有的呢是属于器质性的。器质性的病变，那就我们需要有一个过程但是呢也有很多好的有脂肪瘤的，是吧？好了有结石的还记得咱们那个北京厂桥店有个老先生， 记得， 这是以前，不是这次。 对， 去了以后呢，从口袋拿出一个纸包，打开一层呢又一层，打开一层呢又一层，打开一看是什么呢？是一个结石，结石有多长呢？长度呢是1厘米，宽度呢是0.5厘米。他做什么做出来的？他也没用咱们产品，他就做脚底的下水道、肾输尿管、膀胱尿道，他就做这一点了。结果有一天，这尿排的不畅，这一使劲，出来了，出来呢，还得把它留下了，拿水冲了，拿纸一层一层层，包了3层纸，是不是？就说这些情况，像这个按道理应该办，可是呢，针对这个呢，就加强做了下水道按摩，什么解释啊？有肾结石，有膀胱结石，还有尿路结石。不管是什么结石吧，下水道不通。我们跟姚老师说，许多病就是不通。我们想好病，首先做通的工作，这就做对了。那么第四个方面，我们讲效果快慢，还跟我们做的姿势是不是对，这个有关系，是吧？做的准不准，坚持做没坚持做所以说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没关系你可以呢自己分析如果想不通或者没认识到可以到我们的店里，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一起帮助你分析，找出问题怎么样去加强。这是我们说的这些有关的一些效果。我们希望快，大家也希望快但是有的快有的慢这就属于自然的规律另外呢，这个许多奇怪的怪病我听了以后，为什么老说激动激动这个词儿呢还说兴奋这个词儿呢？它确实出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你比如说在通州，这个我们有一位老先生，这个说这个发烧的问题，这就挺怪的，每一天下午3点就开始发烧低烧，你说他能不看吗？他不好受所以他就看 低烧更难受 是的，浑身无力 对 没有精神的，所以去看，看了半天以后呢查不着发烧什么原因，是吧？所以说在临床上 大家都知道这个低烧有时候比高烧还难看， 因为他是每天下午定点的发烧， 你看看他还有时间， 对， 是不是？大夫也没辙呀，那用什么药啊？大夫说你这怎么用药啊？啊，原因找到了，啊，你像高烧是细菌性的，是病毒性的，它能够针对性的用药。那你这慢性的，你查这原因呢？检查半天找不出原因，所以药也没法用啊。那我怎么治呢？弄大夫也没辙。大夫说这不是我这个问题啊，你这世界卫生组织都解决不了。 对，我也记得这句话。 是 最后大夫说你的问题世界卫生组织都解决不了。最后怎么解决的？ 啊，是啊，是不是啊？那不就通过咱们简单的这个啊自然的方法吗？ 就是通过咱们综合的方法。 综合的方法。 坚持做了一段时间。 啊，不知不觉的。 好了。 好了。怎么好了？说这些呢，我们提这些事例。啊，真实的事例，啊，这次我们去了，很多朋友都反映自己，啊，从登上咱们祥康的快车，哎呀，体质怎么好，怎么精神，有使不完的劲儿，啊，什么病好了，现在怎么精神，走道像棒小伙子一样，是不是？说了很多，我们就去悟为什么能够取得这样的效果，特别强调传统的中医博大精深，所以这是我们。啊，最值钱的宝贝，啊，我们每个人，都要得这个宝，得首先得识宝，你不识宝，是不是？那不行，啊，你只要认识到它是宝贝，啊，然后我们去按照这些去做， 你还得要坚持， 坚持，贵在坚持。 对，其实你看李老师在节目当中总举的一些例证，什么鼻炎好了的， 嗯， 这个鼻子闻不见味儿好的，其实我们每个月都开一次巡回大课。在各店的巡回大课上呢，也收集到不少的好的例证，像一些常见病，鼻炎呐、耳鸣啊、颈椎病啊，还有膝盖蹲不下，可是有不少这样的例证。 他这个啊，一个就是啊，我们这次去以后是吧，不是单纯给大家又讲了新的东西，讲得更深呐、更透是吧？另外，我们还要和这些老朋友也是很想啊，是不是？我们有句话嘛，不忘老朋友，结识新朋友，让我们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啊用这种自然的方法，综合的方法，使自己身体健康，把一些疾病它有康复的能力啊作用，那你身体健康活着多舒服啊，是吧？你不就花点功夫吗？三投吗？是吧？投时间，投精力啊，投资金啊。另外去了我也学习了，也受感动了。感动什么？一种方法能够坚持十年，啊，那老太太是13年，这不容易啊！这就是一个移宫移山的一个精神呢，是吧？他们真正知道了，啊，生命是本钱，健康是财富，啊，他们就抓住了这一点，是吧？什么最重要？什么最关键呢？是不是？什么是宝贝啊？是吧？没有健康这个医，你有多少钱没用啊？撒手闭眼，是吧？都留给子女了。说你为什么不把自己有限的这个啊资金也好，时间也好，用在自己的身体上？这个原先准备啊给大家啊说说这个病例，但是时间到了，是吧？我们说这病例是什么？不是说，大家记着啊，我们这个不是说表彰课啊显示我们这个方法怎么的，错了。我们的许多新的朋友，是吧？在听到这些事例当中。给自己有一个什么启迪啊，见到了希望，哎呦，我这个可以不手术。你像我们的静脉曲张呢，是吧？没有，这是我过去在广播在全国呀走了20多省100多家电台啊，是吧？哎，有时候还在啊电视啊，我就夸过这口啊，没有什么，没有感冒，没有风湿，还没有什么 静脉曲张， 没有静脉曲张，哪来的静脉曲张啊？是吧？这次我们是重点啊讲了这个啊三部曲的头一部《陈其五步操》，是吧？怎么会没有静脉曲张呢？不泡脚嘛，按摩嘛，是吧？按摩完之后把小腿一翘啊，翘起来了，那个血不就回流了吗？一回流之后，是不是减轻了血管的这个压力啊？ 保证了下肢血液的循环通畅。 对了，所以他的、 这个、所以说就解决了这个静脉曲张的这个问题。 我们怎么有这个底气敢在大众啊，是吧， 传媒提案，我们说这句话，说没有大家的这些实力、这个证据、事实，我们敢说吗？是不是？我们能有那底气吗？不会的。 好，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下面时间呢和大家进行电话连线，我们来接近一位朋友的电话啊。喂，你好。 你好，李老师您好。 你好。 姚老师好。 哎，你好你好。 嗯，李老师。 哎， 我跟您说一下，我2009年上的。 哦。 一开始吧， 嗯， 我就是浑身没有劲儿。 嗯。 后来我说怎么办呢？怎么老想躺着呀？ 嗯。 后来我就那个，我想瞧瞧吧，我就到那个医院找中医大夫，去3个医院。找中医大夫吃了十多副汤药，也没有什么管事儿。 哎， 嗯，后来后来到那个有一次，我儿子开那个半导体听喇叭，后来您这不是4点吗？ 嗯， 我就开始听您的广播了。 哎， 就说那个以前吧，我老是那个天凉快了吧，我就开始就是那个口腔溃疡。嗯，完了后来就是眼睛就是起疙瘩。起疙瘩，后来就我再往后再凉快，就是说那个就是感冒咳嗽。我经过这些调理了，就是说那个现在就是不感冒了，不咳嗽了。 哦， 我这口腔溃疡的问题也解决了， 哎， 压根儿也不用瞧去了，我这眼睛也不用瞧去。嗯，比如说这冬天我也没感冒，就说谢谢您李老师。我 不用那么客气， 我特别紧张，我就问您2个问题。 来说， 您这就我儿子血糖低，他可以喝茶吗？ 可以啊。 怎么喝？问您一下。 可以喝。 哦。 早2袋，晚2袋。 哦。 可以喝。没问题。他不是治糖尿病的啊，我们什么病也不治。 嗯。 啊，他就是调，是吧？ 嗯。 他调人体的各脏腑、各器官的一些功能。 嗯， 可以。啊， 嗯， 可以。 您这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问您，我现在就是说我听您讲吧，我反正每天听，就是说我睡觉不实，睡觉不实就是就听您讲就是心血虚， 哎， 心血虚，您这我阳我也觉着我阳也虚，又怕冷，我问您一下怎么调理？ 哎，他是这样的啊， 嗯， 这一年呢，我们要2次大调， 哦， 啊，2次大调，5次小调，2次大调呢。就是调阴阳，是吧？夏天是吧调阳，冬天调阴， 嗯， 啊，这是2大调， 嗯， 是吧？5个小调，就是，春天调肝，啊，夏天调心，是吧？这样，那这4季，啊， 嗯， 中医啊说那5季，啊，心肝脾胃肾，啊， 嗯， 这样调。所以你现在是吧？在调阴的时候，你比如说你阳也虚，阴也虚， 啊，对， 啊，对。你现在你就比较，是吧？现在呢，是阳虚的明显呢，还是阴虚的明显？啊，明白这意思吧？ 嗯，啊，明白。 哎，你比如说像我们过去啊，没有这自然法的时候， 嗯， 像你这阴也虚，阳也虚， 嗯， 我们怎么处理啊？ 嗯， 我们早晨让你服金匮肾气丸， 哦， 哎，补肾气、补阳的。 嗯，哦。 然后你晚上呢，吃6味地黄丸是补阴的。 哦， 它是这样。 嗯， 说现在呢，说我们尽量能不吃药的，我们就不吃药了。 嗯， 不吃药，你他怎么调，就那得自然规律来调。 嗯， 明白这意思吧？ 嗯， 你比如说，是吧？阳虚你就7分，是吧？调阳3分，调阴， 嗯， 是吧？你比如说，我们说那老太太，是吧？人家一冬天怎么调的，是吧？拿这个盐炒完之后敷这个，是吧？命门，啊， 哦， 整个这一圈。阴呢，人家是啊，什么那个莲子啊、银耳啊、百合啊，天天晚上饭呢吃少一点，然后人吃这个羹啊，这不是滋阴吗？哇，第二年春天人有使不完的劲儿， 嗯， 是不是？阴也调了，阳也调了。 啊，您是说就是吃的？ 对，吃啊。另外，您还可以按摩了。阴虚的，你就重点按摩肾的反射区啊，啊，按摩太溪穴呀。有阳虚的呢，命门呢，至阳啊，昆仑呢，这些，明白了吧？ 啊，明白了。 哎，是这样的。 嗯， 还有什么问题吗？ 那您说我这晚上吃，我听您讲，我这我不是阴虚吗？我晚上我也吃一碗那个6味地黄丸， 啊， 可以吗？嗯， 没问题， 没问题 啊。啊，可以。 那得吃多长时间？吃3盒。 他那个东西啊是这样的，他也不能啊上秤腰，他也不能拉尺量，你只能在实践当中哟。我吃着这个挺不错了， 哦， 是吧？我就吃一段，